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论一广播放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英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晚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北京市市长从国际奥委会主席手中接过了奥林匹克会旗，意味着冬奥会正式进入了北京周期。北京冬奥组委特别推出了多款会旗交接纪念特许商品上市销售。来听报道。 过来来一套， 您来看一套这个是吧？ 你再给我来一信封吧。 早上7点半，王府井工美大厦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冬奥会会徽交接纪念品提前半小时开售。 您好，您是从哪里来？ 昌平。办这要奥运咱国家也是不容易，第二对工艺美术方面也是挺喜好，这是历史啊，留给子孙后代，也是咱们中国人的骄傲。 不一会儿功夫，导购员手上就收了一堆消费者付款的票据。 你好，开业到现在得就20分钟吧？ 对， 您这个大概多少个销售了？ 60多个。 哪个卖的最好？包啊，小人滑行的那个徽章啊，都卖得非常好。 北京工美集团常务副总经理王健介绍说，绝大部分会徽交接纪念品采取了限量生产2022件的方式，其中会徽交接纪念徽章采取了铸造、仿珐琅和彩印等工艺，非常生动。 上面是一个滑雪运动员的图形，运动员可以在徽章上滑行，这种工艺在以前徽章上没有用过。排队，你看这个盛况，很多年没有这种热点了。这一个商品，大家呢排长队购买，从奥运以后到现在等了一些年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实体店的特许零售1月10号正式开业了，到现在一个月吧，这个柜台大概50米吧，我们在统计卖了不到300万，平均每天呢应该卖到8-9万，数量卖了20000多件，都是小产品，价值低嘛，跟奥运这个势头差不多。 记者采访到的每一位消费者都是充满热情，从他们的语言和表情都能感受到他们对冬奥会的期盼。 在世界上来讲，一个城市同时举办夏季奥运和冬季奥运会，独一无二的，很荣幸，骄傲。 现在举办冬奥会，再续前头的那个辉煌。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元宵节将至，这是农历新年里第一个月圆之夜。都说15的月亮16圆，但天文专家表示，同去年一样，今年的元宵月依然是15的月亮15圆。天文专家表示，月亮最圆的时刻为3月2号上午的8点51分，公众晚上赏月时也不受影响。春节假期，北京消费市场商品供应充足，品种丰富，消费活跃，节日气氛浓郁，粮、油、肉、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供应平稳。来自市商务委的信息显示，假日七天，本市重点监测的120家商业服务业企业实现销售额49.7亿元，同比增长 4.8%。春节历来是快递业务一年当中的淡季。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全行业累计完成业务量6822万件，日均975万件。业务量和72小时妥投率均高于去年，消费者申诉保持平稳，行业运转平稳有序，保证了节日寄递的需求。中国银联发布的最新春节消费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期间，银联网络交易再创春节黄金周新高，交易总金额达到6790亿元，交易总笔数 4.62 亿笔，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47% 和 35%。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天空是多云转晴的，午后最高气温预计可以达到12摄氏度左右，天气明显回暖。由于扩散条件不佳，大气透明度整体一般，户外活动时可以适当的防护，且昼夜温差比较大，气温的波动比较明显，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服。 谨防感冒。夜间湿度增大，能见度比较差，驾车注意防范。据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欢迎各位来我们家做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这个今天特别特别的高兴，因为这也是过节之后呢，第一次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再次打招呼。 是 啊，终于回来了。 是，你可开心回来了吧？ 是的，有可开心了。放假的时候我就一直惦念着我们的工作。 那工作的时候呢， 想念着我们的话筒，工作的时候就觉得更加开心，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 好，这段话录下 和愿望。哎呀，特别的好。哎，今天是周一啊，今天咱们一开始呢，我们在周一的时候都会解决一下大家的实际问题，而且今天选出的两个听众的问题啊，其实是年前的啊听众给我们发的问题，不知道呢这个两位同志都买了没有啊？也都是买房。一位呢是想改善性住房，就是想把现在的这房子换得大一点。 嗯， 确实挑了一挺大的，150多平啊。还有一个呢，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小两口啊，就判断感觉像是小两口，可能是第一次买房，所以他选的这个房子呢，我觉得价格还好，但是户型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当然呢，这两位朋友也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出现，所以呢，也让我们今天呢，这个我们俩以及我们专业的设计师来说一说他这房子到底好与不好。当然了，如果您啊，这个比如说想买房也好，想装修也好，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首先。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提问。我们的直播时段呢是周一周五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这一个小时您可以来提。另外呢还有一个互动平台呢，这个互动平台就是24小时开放的，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比如说您的户型图啊，加上您的问题啊，发送到邮箱住在全拼876@163.com， 住在啊拼音全拼876@163.com， 我们会在周一的时候集中给您解决。今天先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 H&W 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设计师胡科，欢迎胡科。 大家好，主持人，那个过年好啊， 给你拜个晚年， 晚年幸福啊，晚年幸福。 不晚吗？那咱拜一下，看见大家圆圆的脸， 嗯， 希望大家继续保持。 是是，咱仨就跟照镜子似的。 哎，我觉得你们俩保持的还都挺好的。 哎呦，我节前最后一期我们还上的， 哦，就是吧？ 是吧，科？ 对对， 哦，对对对对。 那时候我们还说先拜个早年啊，而且问了科在过节期间准备给家里人做什么大餐， 嗯， 然后他说了亲朋好友一大家子人，每家都要带一些好吃好玩的东西，然后聚在兄弟家一起过节。 哦， 哎，而且那天我们还聊另外一个话题，他就说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出远门了， 哦， 但是呢他为了让出远门的朋友能够安心的幸福的过一个节， 哎， 于是有朋友把宠物寄养在他家了，他也进行了看护，这些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交流过了。 哦，是吗？ 嗯， 好， 怎么样，还好吧？ 除了那个胖了点，其他一切都好。 好好好，那就行。 哎，具体关于胖几斤，我们晚上的节目再聊啊。 是， 现在咱们主要还是解决一下大家的住房问题， 嗯， 啊，房子的问题。咱们要不要先解决第一位朋友？这是一个叫 野花也挺香的这位朋友啊、 嗯、 他呢就是一个改善性，他说他现在住的房子可能有点小，具体也不知道是多少的，想要换一个，这房子挺大，150多平的、 嗯、 但是从户型图上看啊，虽然刚刚胡科也说了、 嗯、 说这个户型图好像有点变形， 嗯， 不能够很直观的反映他这个房子目前的状况。 对， 哎，对，这个我也跟他交流了，我说你有没有稍微正经点的这个户型图，他说啊，这个不正经吗？我说 可能是过年吃胖了， 反正有点变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就可以看到这个野花也挺香的，他们家的这个户型图，准备要买的这个150多平在亦庄，那个我也上网看了看，查了一下，价格也挺合适的。亦庄哎，现在是4万，他这一套好像是个45000还是个46000来着，单价，我觉得还不错哈。 不错， 但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我这客厅忒大了。他实地看也是这样的，说几个卧室吧、 嗯、 分不出来到底哪个是主卧哪个是次卧，就基本上大小差不多、 嗯、 而且卧室特别不显大、 嗯、 但是这客厅太大了，这嫌大了、 嗯、 说怎么能够把这客厅能够稍微的改改，能把我的一个卧室是我再加一个卧室隔出来，还是怎么样稍微的变动一下，让我这客厅显得不那么空旷，卧室显得大一点。 嗯，这个哈，我觉得就是首先得看你的家庭结构。 嗯， 比如说如果你是小两口，你看现在这张平面图呢，它实际上是一个32厅， 对， 而且对两位，而且还带两个阳台，然后还带一个独立储藏间的空间。 嗯， 如果是两口之家，计划未来有个小孩，其实他现有的卧室包括这些功能它都是够用的。 嗯，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他不妨就是改变一下他的观念，就是说这个客厅大，它就是尺度比较大，也就是说它的舒适性变高了。 嗯 啊、 嗯， 当然就是从比例上来讲，它这个户型卧室是相对是比较小的啊、 嗯嗯， 所以他不妨就是把这个客厅，如果说他心理上觉得这个空间比较大，他可以复合进一些功能。对吧，因为他现在是有3个卧室，那你不妨把我们以前聊过的客厅的复合功能，比如说开放式的书房， 嗯、 可以把它加进来，这样的话就是客厅空间它变得更有层次，同时呢也不会觉得空旷。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通过看这张户型图，就是问题咱们刚才说了，第一个就是客厅相对比较大， 对， 嗯， 而且呢肯定是朝南， 对、 嗯， 肯定到了夏天的时候采光极好， 哎， 但是会很热， 对、 嗯，因为你想双玻璃的阳台， 嗯， 但是呢这个阳台有点细长， 嗯， 对， 对吧？但是肯定采光好、 嗯， 然后这是提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南边的这个卧室稍微小了一点，如果做主卧的话、 嗯、 稍微小了一点， 嗯， 然后咱们再看那个中间这个卧室、 嗯、 中间这个卧室的缺点呢就是好像从它的户型图当中是没有窗户的，是吗？ 没有， 对吧？ 至少户型图显示的是没有的。 它好像那个卧室和阳台之间有一个窗户、 啊、 就中间颜色比较淡。 好，那这个就另当别论，但是这个卧室也偏小、 嗯、 偏小，然后咱们可以考虑它的功能性、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厨房、 嗯、 厨房太小了， 位置也不恰当。 哎，对对对，它是在一个门口的位置、嗯，这，啊，觉得好奇怪， 就很别扭。 对，他怎么会把一个厨房放在偏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呢？ 嗯， 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所以对于设计师来说，看到这种难题会特别兴奋， 特开心是吧？ 开心，对，因为你觉得有这个发挥的余地了。 哎，就是我以前问过好多的设计师，为什么设计师一上来都特喜欢拆墙呢？我认识的好多设计师都这样，我去他们家看，他都跟我说：“哎，那你看。”这面墙原来是什么什么，我都拆了。 嗯 啊，原来楼下什么什么，都拆了。 嗯， 我的天哪，你们真喜欢拆墙吗？ 我想可能设计师的血液里流淌着建筑师的血液吧。对，你比如说他这套户型啊，看似就是哎很多槽点，卧室很小，就是比较遗憾的是这张图我们看不出哪些是承重墙， 对， 然后哪些是非承重墙， 对。 但是就是一般来说哈，你比如说现在就是客厅 和就是右边朝南的卧室之间的这个墙，理论上它是一个承重 墙。 对，那这个厨房和这个北阳台之间，厨房的这个墙理论上它应该是非承重墙。 是的， 对， 是的， 意味着这个厨房可以把它换一个地儿， 可拆， 可拆。 哎， 对，那个，既然我喜欢做这个事儿，我来帮着分析分析。 好， 嗯， 把这厨房拆了是吗？ 哎， 现有的厨房那给挪哪儿呢？ 现在不清楚它里面的管道情况啊， 嗯， 我们就假设一切基础条件是理想的，对， 嗯， 我们把厨房的墙拆掉，那现在就是我们可以把就是厨房的这个空间，把就是进来玄关这个空间，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嗯， 把它变得更为舒适，同时又具有功能性， 嗯，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尺度，如果这个玄关进来，它这个尺度实际上是有一点，按照它这个房子比例稍微有点大， 嗯， 那你不妨把现在厨房这面墙比如说把它加长一点， 嗯， 那你同时把你的衣帽柜的功能加到这面墙上，同时又具有装饰性，然后它的私密性也解决了， 嗯 嗯，然后同时呢，因为这个厨房的就是现在朝南的这面墙打开之后，那通往储物间和阳台之间的这个位置，它可能会光线会变得更好， 嗯， 这样的话我们就利用这个光线更好的这个先天条件，把这个储物间变成一个大的厨房， 嗯， 因为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做饭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一个舒适的厨房，对于一个家庭啊，尤其是有三个卧室的家庭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你可以把很多功能都容纳在这个空间里头， 嗯， 至于现在这个阳台呢，我觉得就既然厨房这两堵墙都是非承重墙了，那很有可能北阳台和这个北卧室之间这个墙也是一个非承重墙。 嗯， 那原先这个卧室呢，它的比例非常之小，我们不妨把这个墙也打开，变成一个大的卧室。 嗯， 对， 就是跟北阳台能够贯穿的是吗？ 哎，对， 哦， 嗯，它就是一个大的卧室了，一个正常比例的， 嗯， 甚至比朝南的那个卧室还要大的卧室啊，嗯。比如说，它因为正好跟主卧室门对门的， 嗯， 不妨把它做成，比如说未来可能家里增加的人口婴儿房， 嗯 啊，这样小孩他在他比较小的阶段，他活动的空间比较大， 嗯 啊，你刚开始的时候可以不设置，比如说床啊之类的，是小孩一个玩的空间，然后放上一个小的婴儿床，啊，他空间是比较大的，嗯，有很多可能性。 就照胡科这么改啊，他就更方正一些了。 对， 中间呢加的这一块厨房呢，其实把它朝就是南北的这个墙给它拆掉了之后。把中间的一进门面对的这一个墙呢，做一个延长，等于让它的这个应该算是就是进门的这个 玄关 让它更加充分， 嗯， 这个功能更充分一些， 嗯， 对 不对？然后呢，把它的相对大的储物间，因为这个储物间着实挺大的， 嗯， 因为它的目前在它的这个户型图上所展现出来的，应该相当于两个卫生间的大小。一般卫生间我们按三四平算的话，这个储物间也有个8到10平左右了， 没错， 非常大了， 嗯， 所以把这储物间直接改成一大厨房， 没错， 是吧， 嗯 嗯， 这样的你的冰箱灶台包括洗菜这些功能通通都可以容纳到这个里头， 嗯， 因为现在这个户型图你看这个厨房它有三个门是出入口， 对， 嗯，很不好利用的， 是， 嗯， 所以像你那么一改的话可能就变成一个门了是吧， 啊，对， 因为把北阳台那个门实际上相当于封上也是可以的， 啊，对, 对， 如果你想就是这个空间位置采光更好，你也可以比如说虽然是把这儿封起来的，但是可能比如说用一些透光的材质，嗯，比如说玻璃砖， 对 啊，或者是 据说现在玻璃墙玻璃砖很流行的， 啊，对，如果你是比较年轻的， 嗯， 来用这个户型，你可以用一些看起来比较感兴趣的材质啊， 嗯， 如果是就是比较年长的长辈，那你不妨把它缝起来， 嗯， 啊，私密性隔音性会更好一些， 嗯 嗯， 那咱们来说说主要的这个客厅呗， 嗯， 因为客厅这么大，你刚才在最开始都是简单的说了两句， 嗯， 咱们可以接下来实际的说说， 对，而且你把厨房的这个墙拆了之后，它的客厅面积又增加了点， 嗯， 对吧？ 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增加这个位置哈， 我觉得就是像现在它这个户型的比例啊，你看如果我们把电视放在就是和这个卧室之间的这个墙面上，它实际上是偏短的一个墙面，那它既然跨度比较大，那我们不妨就是做一个假设，比如说我在这个客厅和这个卧室之间的这个墙，比如说假设这个空间是5米8，那我们让出比如说1米8的空间，那你的客厅的位置还有4米，它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的尺度的客厅宽度，那隔出来这个1米8我们做什么呢？我们不妨做一个通透的架子，也就是说它变成了一个开放的书房，就是在客厅和卧室之间变成一个窄长的通道，那你可以把做成一个通透的书架和这个书桌，同时这个书架的背面它正好就是你电视的客厅的这个电视墙，它就会因为你是做成通透的， 对， 那你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把这个书架和这个电视的位置做一个合理的运用，它既是通透的但是又把这个电视墙的功能容纳进去了，那这面墙就变成一个既有装饰性同时又有实用性的这么一个空间。 哎，那餐厅区呢？ 餐厅区域的话，你看就是整个我们就是正对着这个户型图左侧这个墙，它非常的长，对吧？那就是靠近厨房的这个位置，它实际上就是变成了一个餐厅的区域。那像这样的结构的话，可能有的中国人他会比较喜欢就是圆的桌子，但是这样的户型的话还是建议做长方形的书桌。那刚刚我们说复合型，除了刚刚就是我们就是隔离出来的这个开放的小书房，实际上就是如果我们的餐厅是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可以去买一张好看的长的可变动的这个长的桌子， 就是可抻拉变形的， 可抻拉变形的。你比如说像这样的客厅，它其实可以接待比较多的亲人来一起用餐，那当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桌子比如说它原来是1米6的，那我们加长比如说加一个800的宽板，它就变成2米4的长桌子，当他们没有来租客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它就是1米6的，或者说我就喜欢长的，那它你就可以直接买一个2米4的，那它在这个空间里它既是餐桌，那实际上也是很好的，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喜欢写毛笔字，它实际上是一个长的案子，因为我觉得除非你有小孩有老人，就是每个卧室的功能都给他用上，你才需要这个餐桌是主要功能是餐桌，那当你是两口和三口之家的时候，它其实复合的性质会更多一点，你比如说小孩在刚刚那个独立出来的小书房去写作业，那爸爸妈妈可以在这个长的这个餐桌上也变成一个临时的工作台， 检查他写作业， 哎，对， 对吧？ 然后时时刻刻等着心衰，因为我看过那个帖子，看完了逗死我了。 哎，说句实话啊，这个房子就这个户型图，不管它变形了没有， 对， 最开始拿到的时候，我觉得除了厨房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以外， 对对， 但是又不是特别大问题，因为储物间这么大，直接扔储物间里就完了，改造一下，如果管道没有问题的话， 对对， 客厅这么大，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 对，反正我看完这图以后，我就觉得挺好啊， 哎， 而且算是一个150多平南北通透而且足够使的一个地方， 对， 而且客厅大你的想象空间就大， 对， 因为现在谁请客人来都直接说来坐床上坐床上，那都是我小的时候没地儿坐才在床上坐， 那也是搭开间儿， 对对对， 是吧？我现在看房子我最喜欢的一种房子是什么呢？100多平，100多一点，一居， 嚯， 就是客厅硕大，而且是开放型的厨房。 哇！ 然后卧室其实并没有太大，但是卧室呢有那个衣帽间的功能，就是把所有关于衣服的就相对私密一些的事情全都放在另一个屋子。 挺好。 另外一个屋子就是特别开放，我可以买非常大的餐桌。我喜欢吃饭的话，我可以买非常大的餐桌。如果不这样，比如说我喜欢看书，我也能弄一个特别大的架子，就在客厅里边做不同的功能分区。 没错， 这样你的客厅一点都不显大，但是同时，它 它又能融入很多功能的同时，又让你觉得哎呀很舒服 很通透嘛， 就你走哪儿溜达你就吃饱饭遛弯儿哈，你都觉得哎呀这大客厅太爽了， 就觉得哎呀曲径通幽啊， 哎就是这样的感觉， 而且一家人待着空间也比较 足够， 哎 对对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去朋友家呀、屋子是挺大的啊， 对， 一看他们的客厅首先是一开门、整个客厅一览无余， 对， 显得倍儿空旷，你一吆喝吧还有回声，就那种感觉就太大了、我说你这个吧就是功能区划分的不明确，不明显，就是现在传统的在客厅里边做功能划分可能就是餐厅和客厅、就是看电视的地儿和吃饭的地儿， 对， 其他的好像大多数的功能不往里边放，所以它就显得小了点儿。 没错。 有没有就是你们设计师就是除了这些功能性的划分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招能让这些客厅显得怎么说呢，哎地儿又挺大但又不觉得空。 我觉得就是你看啊，刚刚我们讲就是利用书架来划分这个空间，它其实是一种方式，它把功能加进去了。那如果说你的客厅更加的，比如说它的层高比较高，因为你知道普通住宅它可能净高可能两米六就还不错了、你吊完顶什么的，那如果是有的房子它更高面宽，它更宽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用些比如说不是具备功能性的材质来去割它，去分割它。你比如说现在有好看的手工玻璃，它的质感就是很特别，就是像琉璃又比较复古的这种，你用它来做隔断的话，它既不影响你的采光，那同时它就是真正的就是一个装饰面，同时又起到了分割的作用，对，真正能达到就刚刚我们讲的曲径通幽。 好吧，一会儿咱们再聊，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要这是看一大的，一会儿看一小的啊。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啥？我这刚拿到房钥匙，这个天儿真懒得装修。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全包圆，春节逢店庆，超强优惠全面开启，错过不重。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好久没你信儿了，嘛去了？ 哎呀，房子装修累惨了。 怎么没找全包员呢？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再到家具全都管了， 自己弄，这不为了省钱吗？ 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你家80平8万也就够了，还包含灯具窗帘，还送好几件家电。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自己装已经花了10多万了。不过我买的是实木家具。 全包圆产品升级，999含全屋实木家具，春节期间逢店庆，还有更多优惠呢。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多花了6-7万呢？ 400-606-8866，想装修先打这个电话问问全包圆再动手。400-606-8866， 装修先问全包圆，再也不花冤枉钱。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正在找装修，来全包圆看看再决定。 什么包圆？ 999元每平米，9套样板间，风格全了。 全什么圆？ 80平米8万元，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价包了。 全包什么？ 999每平米，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好几件，指甲梦圆了。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 店庆狂欢月，更多超级优惠，拨打400-606-8866详询。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来，住在八七六，继续为您聊一聊您家的事儿。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还有我们的嘉宾胡科，欢迎胡科。 啊，大家好，胡科。 哎，今天呢，我们在周一的时候集中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啊。如果您也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时间，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这一个小时，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里边提出来啊，发上您的户型图，包括您的问题啊，我们请专业的人士帮您解决一下。另外呢，也可以发送您的问题和户型图到我们的邮箱。住在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 是的， 哎，刚刚咱们说了一套大的150多平的， 嗯， 这一下呢，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小的，这可能得咔嚓一半出来，这60多平吧，也就60-70， 嗯，70出头吧， 70出头是吧？ 嗯， 最关键的这个户型就是我就觉得有点怪的户型， 是，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说可能是小两口第一次买房，这个可能不是改善性住房了。咱先说一下这个户型吧，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2啊，数字2，您就可以看到这个户型了，来跟我们一块聊聊也没问题。刚看到这个户型吧，我就觉得也挺好的呀，两个卧室都朝南，对不对？ 嗯， 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好处，而且其中的一个小卧室人家还带一阳台， 对， 没错， 哎，他把这个空间又增大了，等于他两个卧室的面积都能达到15平左右，对吧？ 嗯，还挺方正的， 哎，我觉得挺舒服的，对吧？ 嗯， 谁住着都挺好的， 嗯， 但是吧，就是这个卫生间着实是一个问题，这也是他头疼的问题，这是牛科的问题啊， 行，嗯， 还是你跟你一个名字啊， 一个科， 牛科的问题，就是卫生间只有3.5平米， 嗯， 哦，太小了， 嗯，所以咱们帮他想想招哈， 哎， 嗯。 我觉得这个房子它就是虽然就是面积比较紧凑， 嗯， 但是它有一个优点，就是你看它的所有的外框架是承重墙， 嗯， 但是所有内部的结构全都是非承重墙， 全能拆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是 听见了吧只要一提到能拆墙他就兴奋 关键是能拆的让它更好用，而不是在拆本身啊， 对， 你比如说它这个卫生间问题呢，我大致想了一下，起码有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我们能看到图的就能看见，就是在这个小卫生间和朝南的这个卧室壁之间，正好有个凹进去的。 嗯， 这个位置我觉得可以把它利用起来。 就是你把卫生间跟 B 卧室连的这个面墙可以推过来。 哎，对，它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盥洗室。但是我还有一个方案呢，就是你看我们它这个客厅和这个厨房之间的这个墙，它也是非承重墙的。 对。 像这种就是厨房比较紧凑，客厅也比较紧凑的情况下，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把这个墙，厨房的墙体全部打开，这样我们把厨房的有一部分空间，就是靠近卫生间的这个部分，摘出来一部分，可以做成一个半开放的盥洗室，就是我们的洗手台和洗衣机都可以嵌在这面墙上。那面向客厅的部分，我们做成一个开放的厨房。把沙发我们可以调转到这是靠到厨房的这个墙面。那这个墙面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靠近客厅的这个位置做成一个这个岛台。一个半长的岛台。它正好就是也可以是餐厅的功能。又是一个开放的半开放的厨房，这样的话同时让你的客厅的采光会变得更好一些。 因为又多加了一个窗户嘛，等于利用上了厨房的那扇窗户。 对，它现在客厅是朝西的嘛，只有两个小，一个大一点的角窗， 对， 一个小的角窗， 对， 这样的话你整个多了从厨房投射进来的这个自然光。 但是我看了他给我发的那个照片哈。人家的客厅虽然看起来好像，可能会挺暗的， 对， 因为窗户小，但其实还挺明媚的， 啊， 真的有可能是下午拍的啊， 对， 正好赶上那一天，可能天也挺好， 现在的房子基本上是落地窗， 应该是，就是整个客厅一点都不显得暗， 而且现在咱们盖的房子，如果你不拿真正的指北针去测的话，基本上所有的房子它不可能是纯正南和纯正北的， 它 是偏十五度， 对，它都大概都偏一点，所以呢，它这个房子就很有可能，比如说下午，比如说两三点钟以后，它这个朝西面的这个客厅，哇，阳光明媚。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就更别说它的两个卧室 对 全朝南了，那就更不是问题了。 所以这个户型它最大的优点就是采光非常的好， 是的，采光非常不错， 是的， 对，它是西南朝向的，而且它的最可爱的一点就是它的厨房也有一个窗户，而且这个窗户看起来面积也不算太小， 也还不错， 对，而且也是朝西，正好晚上做饭的时候您是迎着。 你那意思看 迎着夕阳、 那下班挺早的 挺好的，那个 特别耀眼，哎呀，做的饭。 其实如果要是一个小两口，或者如果是自己住的话， 对， 其实我看这个户型，比如说无论是60多平还是70平，其实真的是够用， 是， 而且还挺好的， 挺好用， 真的挺好用的。而且比如说就是一口人的话，你现在功能区非常好分，就算是两口人也特别好分， 没错， 一点问题都没有，唯一就是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刚才科已经说了，卫生间如果往 B 户型推一点的话，它大概我觉得至少多两平米以上， 对， 所以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是 B 卧室留了一个小空间，可能是开发商当时觉得你可以在这儿放一个衣柜 啊， 对， 你可以在这儿弄一个衣柜，但其实来讲，你的所有的储物功能啊，包括衣柜的功能，您可以放在那个15平米的大的卧室里边去把它完成了就 OK 了。 对， 这个小卧室呢，就让它正正方方的，还挺合适。而且呢，您把卫生间和 B 卧室的这道墙往里推了之后，重新再垒一个墙，这样的话您可以做一个干湿分离，里边的马桶的位置和那个位置就是换，就是洗浴的位置就能够出来了， 对不对？ 是的。 而且这套房子它如果说假设我们是就是比如说自己一个人住，或者小两口自己住，假设它是一个过渡性的房子，那我们可以把现在这个卧室 B， 就是比如说方案卫生间的这个方案，还是按照我们刚才想的，就是把这个凹进去的位置变成这个洗手台，那这个卧室 B 呢，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做成一个衣帽间加上书房的功能。 就如果是小两口， 如果是小两口， 您只需要一个卧室的话，这个可以做成衣帽间。 对，而且它又是朝南的。 对对对。 你变成一个书房，它实际上非常舒服，而且还带一个阳台。 是的。 那以前我们讲的那些花房啊， 有一个那个、 哎、 有一个角落让我 慢慢 变老， 哎呦， 然后都可以在这儿实现， 是是是、 啊，甚至如果你想就是哎，空间变得更大一点，我。比如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大空间哈、 嗯， 那我干脆把两个卧室之间这墙都拆了吧。 哦， 啊，那它就变成一个大的套房，然后它的结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们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有时候住的那种度假的酒店的 套房。哦、 嗯，对，这样的话，比如说两个人他都很需要独立空间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客厅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嗯、 那有一个人他可以待在这个卧室加上这个套房的这个复合的空间、 嗯、 去做自己的事情， 嗯， 我觉得哎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 嗯、是， 嗯， 那如果要是这么去划分的话，我有俩问题啊， 嗯， 比如说卧室这方面没问题， 对， 卫生间厨房这么改也没问题， 嗯， 但是你比如说有很多人不喜欢厨房跟卫生间的门对着， 嗯， 这个能改变吗？ 这个就是从风水上讲，是卫生间和厨房的门不能正对着， 嗯， 斜对着可以。 对，它这个实际上是斜对的， 有角度，没问题。 啊，对。然后另外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刚才我讲的，你把它都拆了。 嗯， 明白。 嗯，它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没门了。 啊， 对， 没有门。 好。对，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把厨房变成开放式的，比如说像小胖他喜欢做的菜油偏大， 嗯， 那你比如说做成开放的之后，你有什么建议吗？ 开放的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那天啊也巧了，我去看那个吹油烟机， 嗯， 品牌我不说了， 嗯， 就说它的吸力是蛮重要的，你还是要选那个吸力比较大的。嗯，那个你比如说 2.1 的、 嗯、 或者是 2.2 的这种比较大的，那有一些是有人说哎我喜欢进口品牌， 嗯， 那它实际上它的这个排烟率是很低的，它可能它的值只在 1.5， 嗯， 我问了一下大部分这个进口品牌都是在这个值，所以我建议就是爱做中餐的，然后爱吃辣的家庭还是尽量选一些国产的品牌， 嗯 啊，你基本上去搜那个排行榜、 嗯、 排在前三位的，据我所知啊，包括很多客户的反馈是这几个品牌还都是挺不错的， 嗯，而且你得勤快，就是您要选择了开放式厨房啊、 嗯、 一定得勤快， 是 我去一哥哥家就是、 嗯、 他们家就是很早买的房子， 对、 嗯、屋子也很大，但是设计特别合理， 嗯， 合理在哪儿呢？它的客厅呢也不是特别大，它的卧室呢也不是特别小， 嗯， 每间屋子都挺大的，但是你一进去你不觉得大， 嗯， 一进去就觉得哎很舒服，就是你有溜达的空间， 嗯， 就是你再把你的所有的功能划分完了之后，你还有空间可以溜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房子， 对， 也是大概是个100、145、134的样子， 嗯， 他们家就是一个。那个开放式厨房， 嗯， 而且他们家本身就是做餐饮的， 嗯， 又天天在家里边做饭。我说，但是你们家看起来很干净啊，都每天擦就好了。 嗯， 尤其现在不是出了那种厨房湿巾吗？嗯， 对， 哇，那真是一个好东西。就是它那个厨房湿巾里边是含有一些那个 洗涤灵的， 对，就是你拿手这么去。摸那个湿巾的话，它一会儿摸，哎，你有那个黏黏糊糊的小东西就出来了，所以它擦东，每次擦一张纸足以擦完你整个厨房，擦完每天擦，你永远都会保持着厨房的那种干干净净的状态， 就跟从来没做过饭似的。 而且就是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喜欢就是如果你是密闭，比如说分这个中西厨，有人会在西厨做一些开放的格子。 嗯， 那如果你是开放的这个厨房的话，那就尽量是都有柜门的。 嗯， 这样的话，你那些就是比较碎的、比较乱的东西，都可以收纳在柜门里。 嗯， 这样的话，你无论从客厅去看，还是炒菜的时候有油烟，都比较便于你清洁。 嗯 啊，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 嗯、 应该是。是南京的吧， 嗯， 小两口都是做设计的， 嗯， 然后基本上是设计师的经验有7年了，他们就做自己的家， 嗯，对， 他们的家里边没有那个沙发， 嗯， 然后说那你来客人怎么办呢，他们就拿出一大沓 毯子，这就是我们的那沙发， 席地而坐， 哎，席地而坐， 嗯， 哎，也挺舒服，而且呢，就用那种小矮桌， 嗯， 平时的小矮桌放在哪儿呢？ 嗯， 放在厕所，干嘛呢？哦，让他孩子踩着小矮桌洗手， 洗手，要不够不着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说，嗯，我们家所有的家具啊，特别有限，只有两把凳子， 嗯， 两把凳子就是他们家也做了一个开放性的厨房，也是在餐厅，就是客厅的那个位置， 嗯， 把客厅做成了一个吧台， 嗯， 中间用一个吧台区隔了厨房和， 嗯， 那个客厅。 对， 在这个吧台这边安排了两个凳子。 嗯， 然后呢，他要的是什么感觉？他说我特别喜欢，那种烹饪的理念，就是我这边做完了，一扭身就能给你。然后你就直接吃， 嗯，对， 就跟外边我们去那居酒屋啊什么的，就那种感觉，他特别喜欢那样的感觉， 嗯， 所以就这么设计了。 所以有 感觉挺好， 很多新的生活方式， 没错没错。 就跟我昨天看的一个公号推了两套房子， 嗯， 因为都是，相当于自己装修，自己装修完了， 嗯， 自己把那个装修完的结果发上来了。其中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小胖说这种， 嗯， 人家给起的名字叫日式简约。 嗯， 哎，很日式， 对， 但是呢又特别简约，跟欧式简约又不太像， 嗯， 哎，我觉得挺好。然后另外一个房子呢，就一看就是个老房子，他把对比照发上来，而且那个老房子极小， 嗯， 大概也就40来平， 嗯， 但是呢他重新装了之后觉得特别好， 嗯， 客厅虽然很小，客厅可能也就8或者9平米， 啊， 但是他居然连那个投影啊什么的都弄好了， 哦， 就相当于他把那个投影那幕布放在他们家窗户上头了， 哦， 然后呢 当窗帘 使，对呀，啊，晚上要拉窗帘了， 嗯， 啪一遥控那个幕布下来了， 嗯， 还能看电视， 嗯， 然后又能当窗帘 啊。对，你这个就是你说这个都是让我观察到哈，我周围的很多朋友现在家里其实都已经没有电视了， 是 啊，然后年轻人可能很喜欢在家里装一个刚刚您说的那个投影的幕布， 嗯， 对，甚至有的人就是 留一面白墙， 我就是一个白墙， 嗯， 现在有那种特别小的、 特别小 的那个投影， 而且， 嗯， 很便宜，对， 3000左右， 是， 对，然后那个，然后你可以把它。比如说你 打到房顶 有这个想法，我不装主灯了，我装一些隐藏的灯光， 嗯， 我躺在地上， 嗯， 然后就能看，把它投到这个天花上， 嗯， 对吧？ 对，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理念，就是我看公号里推出来的，就是在孩子住的地方，孩子住的地方原来都是什么， 嗯， 贴壁纸啊，嗯，各种卡通形象，光头强什么的，后来我想那不就跟恐怖片一样了吗？但是还有的人房顶上啪一拉灯以后，哇，星星闪闪的， 嗯， 那种跟夜空似的， 啊，对， 然后让你觉得蓝色，然后有很多的小星星，但是你如果把灯开开， 嗯， 没有 啊， 哎，我觉得也很好看。 对，这个就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带荧光剂的这个涂料， 嗯， 一种就是这种壁纸， 嗯， 啊，你在白天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嗯， 哎，家是一个只要你费了心思，只要你愿意花心思去打理它，它就会变得特别奇妙。好，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来提给我们。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谢谢胡科，咱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1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1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1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